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6月20号7点，依然在这里守候着各位的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是啦，我是郭鹏。 嗯，昨天晚上三场比赛啊，看到最后发现只要看一场就好了 啊， 反正比分也是一样的。 这样吗？ 来，我们先跟着李宇春摇起来，一首普通 disco。昨天睡早了，所以今天早上能跟着大家摇起来这个老年普通 disco 已经非常不错了。 睡早了，你这两天你是要气我们吗？ 不是，因为昨天最后还有一场，就是这个东道主俄罗斯对埃及的比赛，我是没有看到哈。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这个比分啊，确实，赶快跟大家说一下结果。昨天晚上没有看比赛的各位，去单位还可以跟同事说一下，昨天晚上熬夜看球来着，俄罗斯对埃及吗？3-1吗？我知道。 对，而且进了这么多球，你看东道主俄罗斯就是厉害，对吧？啊，我早就知道他那么厉害了。 实际上呢，昨天的这三场球，我觉得确实算是开赛以来的一个小高潮了，因为昨天有四支球队算是首轮的最后亮相的嘛，对不 对 啊？对， 而且很精彩，就是一直都有进球，而且这个过程啊，你不会说一直等到最后，哎呀平了，或者说哎一直都没有进球，很没劲。 嗯，用四个字来形容特别准确。跌宕起伏啊，确实呢，我觉得算是把足球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演绎的比较淋漓尽致了。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在东道主俄罗斯这场比赛当中，却是发挥出了这个主场的优势。你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主场所有的球迷一起狂欢，对一个主队球这支球队的一种氛围的加成是多么厉害哈！ 大家都在开玩笑，因为我朋友最近也正在日本旅行，然后他就说，我昨天感受到了日本的地震，就是因为进球了之后，大家开始狂跺脚，然后到楼下去狂欢啊，等等的。 不是在我们这边，所有球迷都是一副德行，就是。是一旦进球以后，右脚已经准备好了往下跺的感觉， 人为地震的一个状况啊！开一个玩笑。那么今天世界杯的情况呢，在咱音乐秀八点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顾。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3度，目前呢本市正处在高温的蓝色预警当中，所以今明两天最高的气温在35度以上，而白天的天气是比较晴晒的，体感比较炎热，请大家呢尽量减少户外的暴晒时间，外出的时候啊请注意一下防暑防晒啊。 又已经是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了呀，最近只能做一个夜行动物，晚上出来看看球，活动活动了啊。 夜行动 物、哎、来看看今天白天是晴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也有2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5%。 嗯，这两天真的白天有点热的受不了的感觉，但是，作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大概已经有那么3-4天了吧， 嗯， 已经变成一个夜行动物了，就是白天，包括那天你知道北京下雨，我都不太清楚，因为 睡过去了， 真的一直在家里看电视， 那么炸的炸雷没把你炸醒 了，完全没炸醒，我还以为旁边施工队在施工呢，行了，这个段子讲过了哈， 但是辛苦大家了，马上看。看完球早上起来呢还要再去上班，现在行驶在路上，我们来看看那10位勤勉的朋友已经来点名了。 OK， 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翠翠，第二名林瑞慕远，第三名熊板板，第四名王小歪，第五名好像第一次上榜莎莎。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勇哥，第七名的是 Cindy Wong， 第八名是校长，第九名阿乐，第十名是妍妍，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今天是周三，哎，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老听众啊，熟悉我们套路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抖一抖了啊。那么跟世界杯相关的，今天郭鹏来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你这段炸裂的抖音小视频是什么、 我一会儿呢跟大家说是跟这个第一是跟女生有关，第二呢是跟足球有关， 美女配足球。 对， 你老实说你去哪儿了？ 第三呢是跟露脸有关，就我终于露脸了，你知道吗？ 露脸了，郭鹏。 对， 那通关密码要现在公布吗？还是保密一下？ 稍后一下，然后再公布吧，因为现在正在这个视频正在转码当中啊。 你还打了码？不好意思，来看看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哎，你会为了什么熬夜？昨天呢，鲸鱼领衔的这个伪球迷红队，还有郭鹏领衔的真球迷蓝队，大家依然可以发送红队和蓝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的这个通关照片啊。 嗯， 那么。不管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在面对看球的时候啊，通常你知道看完八点那场本来就想睡了，后来考虑了一下说，哎呀，再等一个小时，11点也能看。 是， 看完了之后就2点，我实在是熬不起啊，熬不起。 嗯，熬不起，但是你可以听一下早安音乐秀啊，知道这个结果以后呢，今天还可以去装一下自己是熬夜达人和熬夜狂魔。但是我昨天跟朋友已经在聊天，这两天真的时差感觉快倒过来了，已经适应了这个凌晨睡觉的这样一种节奏啊。 你怎么适应？你早上7点还要上班啊？ 7点上完班以后回去再补觉啊。就一白一天的睡觉睡眠砍成好几段就 OK 了哈。 对于真球迷和伪球迷来说呢，会为了世界杯而熬夜，而辛苦工作的你又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吧。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杰伦和阿妹的粉丝应该很熟悉刚广告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该啊、 好不该啊， 你到底为了什么而熬夜，不管为了什么都不应该啊，可是没办法我管不住我自己啊。 刚才没有说这句话或者没有抛出这个梗，是不是觉得特别如鲠在喉 对啊，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为了什么东西而熬夜。那时间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是 沃克尔就说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声，为了孩子生病而熬夜呀，虽然熬的是夜，可是疼的是心。 是，然后我就发现我们早秀的朋友呢，确实还是在这件问题上挺悲催的，剃了个头睡了一觉说熬夜，呵呵，不可能的，至少到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啊。养精蓄锐等有娃的时候呢，是想不熬夜都不行了。我是一个睡眠奇快的人，秒睡真的是秒睡啊。 所以有个娃娃真的是治你的一个法宝啊，再也秒睡不了，而且一晚上都没有办法睡个踏实觉。 好几次啊。 对，当然还没有结婚没有养孩子的各位呢，哎，也并没有早睡哈。比如说 YSL 说，我会因为看手机而熬夜啊，这边刷刷那边刷刷，朋友圈微博各走一遍，基本上微信公众号捋一下，那凌晨2-3点了吧快。 嗯，但是他是看手机嘛，那黑 VC 呢，这个果 VC 啊，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加直接一点，他说双11、双12凌晨抢购啊。 所以刚刚过去的618你应该也没有闲着吧。 嗯， 而且应该更忙一些，加618还有世界杯哈。可以想象应该就是电视放着世界杯，手机刷着618的这个礼物。 我猜果 VC 应该不怎么看世界杯，因为每天去抢购的人哪有时间去看世界杯啊。 哎，这不一定啊，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现玩手机的人通常都喜欢开个电视或者再开个音箱有个背景声，因为显示一下自己有一脑多用的这种功能。 就是把世界杯的这个响声一直开着，想象自己置身在世界杯 赛场，在现场， 对， 在现场玩王者荣耀啊， 在线的感觉啊。 来看太子说为什么熬夜呀？其实什么都不会也会熬夜啊，因为早睡真的睡不着啊。 嗯，有道理。你知道熬夜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分年龄阶段的，就是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精力特别充沛，特别想熬夜，觉得晚上特别好玩。然后年龄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怎么还睡不着呢？就快失眠了，你知道吧哈。 大家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啊？除了看世界杯之外呢，当然看球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现在各位请打开后花园，输入口令就可以收到一段照例的。你居然化妆啊，我忍不了，不行，太可怕了，简直了。 软露脸嘛，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就是广播主持人，尤其像我这个形象的，难得露脸一次，所以这次呢，就是还是用了精心的妆容给大家准备。头顶上有一个特别的设置，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建议各位啊，最好把车停好，或者在副驾的时候再看，就这段视频有毒，我连看了3遍。 防喷。 来，把通关密码告诉各位吧，发送哪三个字呢？ 足球锅三个字啊，足球的足球，郭鹏的锅。 对，这个锅不是背锅的锅，是郭鹏的锅哈。 背锅的锅好像有点过分啊。 这东。锅，你上次说自己什么锅来着？ 郭沫若的锅。 郭沫若的锅，对对对，足球锅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段炸裂的小视频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ime. Kings Highway。 嗯， 在前一段时间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 James Bay 是来到了北京，和喜爱他的乐迷朋友们见面了。这首歌曲呢送给各位，大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之后，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化着妆在颠球，哎呦，一脚急刹呀，什么鬼， 谁会在高速公路上化着妆颠球、啊、 刚刚这首歌叫 Kings Highway 嘛，并大家是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打开了这一段小视频。 还好啊，那一脚急刹车可不行啊，大家千万要这个注意小心驾驶，而且如果您现在正在高速公路上的话，最好到服务区以后抽根小烟的时候再看这段视频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的抖音时刻为大家送上了郭鹏的足球抖，当然不是发足球抖三个字啊，是足球锅。嗯， 完了，你估计已经误导了一大批了。 对不起对不起， 足球抖会大量的过来啊。 东不是那郭沫若的郭。中国先生， 郭足球锅啊，足球锅三个字啊。 嗯，剃个头睡了一觉说，没有胡子的郭鹏真好鲜肉啊，我都怀疑你是不是2002年拍的，一直攒到了现在。 我跟你说，其实那把胡子呢，我一直觉得还挺有男人味儿的，直到来到早秀以后，然后被大家喷得不能自理，于是呢， 喷得不能自理， 最近 好可怜。 最近我准备把胡子剃掉，然后在世界杯当中当一个快乐的足球少年啊。 啊，还有昵称问你说，说好了美女嘞，美女就只出个声是吗？ 对啊，美女就出个声就好了，美女就是拍摄的这个背景啊。 你昨天化妆真的是，你看大家都看不下去，越来越好说，真白啊，郭鹏，脖子和脸不一个颜色啊。 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吧？这个上相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带点妆的，你知道吧？就是明星一般都有跟妆，有跟妆来的哈、啊。 你。你还是不要跟了，就是脖子给你抹白了之后更夸张，你没有觉得？因为大家在问说你是用了这个美颜吗？ 微微一笑，微微一笑很吓人，很过分啊！他说每次看郭鹏都很炸裂，所以我还是不看了。 那你下次是定语法、你千万不要错过下周哦。朱颠颠已经忍不住发过来足球禁这三个字了，当然呢静瑜跟你相约下周，本周还是继续来发送足球锅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对， 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刚刚有很多的新妈妈哈，包括有很多哎呀晚上习惯玩手机啊看剧的朋友跟我们发来了。那么像小纯姐也说，郭鹏刚说年纪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就是25岁以前感觉怎么熬都没事，一宿不睡轻轻松，25以后一过12点，哎呦控制不住就睡着了。 对，这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啊。 但我真的是过了25以后，不是说一过12点就控制不住睡着，是熬了之后第二天感觉就要死掉了，就非常的受不了，就身体熬不住，感觉身体被掏空。 那你每天是怎么来上班的？ 我都睡很早啊。挖坑， 节目当中怎么这么多坑啊？ 心累啊。 对呀、 啊，起这么早还要注意搭档埋的坑啊。MX 说，护士一枚，值班熬夜，有了娃娃真的是白天晚上都要熬啊。想白衣天使致敬。 很可怜啊，但是也我觉得当妈妈也是一种煎熬的幸福的过程啊。这个过程熬过之后，你会发现浓浓的幸福感在身体当中啊、这个太子呢说，郭鹏是用了美颜吗？这脸部叫一个白，脸部那叫脸，不叫脸部啊， 就直接精准定位到脸部哈。 对啊， 还有 JSS 也是一位医疗工作者，他说当然是工作啊，每5-6天就会排一个夜班，就好像轮回一样啊。还有就是各种大考小考，考前熬夜就是必须的。确实医务工作者真的是比较辛苦啊。 是，但是考试前面我觉得熬夜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毕竟如果你习惯这样一种节奏的话，那其实考试的时候有可能反而会影响你的发挥啊。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为了什么而熬夜，但是有一种熬夜大家肯定想不到，那就是熬夜去买票。现在北京真的能够让大家熬夜啊排长队去买票的，那就必须得是仁义的这个经典的话剧茶馆了。 是，那6月16号呢，茶馆在演出当中呢也是度过了60年700场的大日子。这一天呢，北京仁义首次向媒体开放了后台，梁冠华的化妆间是从来不贴名字的惯例啊。而另外呢，达康书记吴刚是如何自己化妆的，还有上万种道具是如何一个不差的调度归位的，这些都让大家来看到了。 而且呢，茶馆的后台大家可以想象吗？满是咖啡香气啊，没有茶香。演员就工作比较辛苦一些啊，这些元素呢都是首次向观众来公开的，这也是在演出当中度过了60年700场的大日子。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茶汤》。 想了想茶杯上的语言，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奥林东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北苑桥。此外，京开高速蔡湖营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马家楼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周期，大家的这个生物钟肯定是已经被打乱了。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如果熬夜再加上饮食又不得当，那么身体受到的损害就会更大一些了。而饮食恰当的话呢，则可以有效地弥补熬夜的时候对身体的损耗。如果前一天碰巧看球，也吃了一些小龙虾或者烧烤这样一类食物，那么在早餐的时候呢，大家要更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和食物的多样性，来提供饮食的饱腹感，来帮助我们减肥了。所以在这段时间，早餐的原则就是要多吃低碳水的化合物以及极低脂肪和高蛋白的食物，像牛奶、豆浆、米糊杂粮中都是不错的选择了。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也要推荐给大家非常有营养的燕窝，这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四个字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滋味炖糖分甜美，这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什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盆滋味，这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深黑，想不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抹开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编进侧夜，是我失眠，这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盆滋味，什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浓缩一杯痴茶 I don't care、oh,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提醒了大家熬夜也要坚持吃早餐的静瑜。 嗯，我是给大家发了抖音小视频足球锅的郭鹏。 哎呀，大家现在发了足球锅以后啊，各种的来跟郭老师表达谢意和喜爱。 为什么呢？ 你像梦幻 Monica 说，郭老师是不是瘦了呀？抖得不错，继续啊。 是啊，因为我跟你说，跑了2个月，真的跑得特别累，现在呢，健身的减肥是初见成效哈。 我待会儿拍一下郭鹏，给大家偷偷发一张啊。 自拍工作照哈， 我就不拆穿了啊，毕竟人间不拆嘛。今天咱音乐秀来问大家聊一聊啊，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江中草珊瑚这个答案亮了， 嗯， 都别装了，各位，上高中大学的时候谈恋爱打电话熬夜，怎么没人说呢？ 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当年没有熬夜打过电话，因为我们当年都是这个大电话在家里。 大电话什么意思？固话是吗？ 固话，对啊。 我以为你要说，因为当年没有女朋友。 那个倒也确实没有啊。这个虽然可以有，但这个当时真没有啊。 还有可爱的妈妈，曾几何时说，我会为了孩子整夜的做手工啊，早上给他惊喜。 哇， 做你的宝宝好幸福啊！ 是啊，做你的宝宝24小时不睡觉哈、啊。 做你的妈妈儿子，做宝宝24小时不睡觉，折磨坏了。 是西西说，小 baby 的妈妈是伤不起，一夜呢醒好几次啊、晚上的宝宝睡了以后呢，是这个累的不行呢，确实不想睡觉，因为我熬的不是夜，是自由啊。 对，对于妈妈来讲，终于有那一块时间是单独属于自己了，所以也舍不得睡，想静静的自己待一待。 对于妈妈来说呢，这段时间就像男人回家之后在车里坐着抽那根烟差不多。 啊，这可不一样，男躲在车里抽烟是为了躲避回家劳动，但是妈妈是真的是心累了。 不是躲避，就是想给自己留一刻宇宙当中的那一片刻的这个清静跟自由哈。 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有很多文艺青年，像 J 韩旭说熬夜写歌啊，你知道，就是经常很多，比如说像编剧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曲啊，他们到了晚上凌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比较有灵感。 对，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比较容易出灵感，万籁俱寂嘛，而且呢平常的这个想起的一些事情都往往这个时候涌上心头，然后悲愤交加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好东西来啊。 悲愤交加也没有吧，就那个时候可能情绪会稍微丰富一些啊。 对，所以你看咱们这种人就当不了，这个时候我一般就看球去了，好进了点球。 哦，看球不耽误我写歌呀，我虽然没有这个本领，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耽误的呀。 我看你怎么往下编。 吴胜利赞说，哎呀，老郭真球迷啊，我发了这个足球锅三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老郭穿着蓝军球衣，居然也是蓝军球迷。 哎 弱弱的问了一下，他是不是天天快跑跑瘦了呀？ 你看还是你懂。 你知不知道就现在这个美颜视频功能都有一键瘦身的功能。 刚才这段你可以不听啊。但是我跟你说啊，李赞，这个你上周表现真的挺不错的，所以呢我们一会儿还是会继续 pick 一位球迷， 对， 继续去老白那边去跟他打打擂哈。 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今天依然要送一位朋友到老白的王牌盛宴当中来抢抢他们的奖金。 直通车。 是今天小敏说我生日啊，辛苦两位主持人送个祝福吧，祝你生日快乐。那接下来呢，不知道这位歌手你喜不喜欢啊，方大同。最近呢在台北举办了金曲讲座，和各地的艺术院校的学生来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并鼓励他们追求梦想。刚刚这韩旭说自己会熬夜写歌，我告诉你，大明星也是这样的，方大同说5、6岁就开始自学音乐了。 而且长期的音乐熏陶呢，让他很早就清楚了什么样的类型的乐器组合在一起是非常契合的，而什么样的一起放起来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听。所以呢在舞台当中，无论是讨论哪一种的音乐类型，他都能即兴的哼唱一段啊，看起来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啊，对音乐的理解呢更是出口成章了哈。 方大同现在被大家调侃叫教授嘛，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老戴着这个眼镜，有一副老学究的样子。但是呢他在创作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份谦虚和谨慎。他说，有时候为了写出好的作品，我可能会把一首歌段落写上10几、20几遍，那你还挑得出来吗？可能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一遍吧。 对，他说为了完成一首自己满意的歌曲，感觉像写了30多首歌，所以人家凌晨一次要一口气要写30多首歌哈。 日常很低调的方大同在音乐上很不低调。 我和你都放在口袋，桌椅澎湃，别人笑他不存在，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的这为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按手本分，我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两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广汽新能源纯电 SUV GE3 智能续航双升级，530公里畅行无忧，超长续航版 GE3530 震撼预售14万元起，更有超值 GE3 乐享版11.99万元正在热销。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7:4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的通关口令是叫做足球锅。 足球锅 还是发错了啊？ 对，有各种什么球锅棚、锅棚球，什么鬼这是啊？ 还有足球波发过来是锅啊，郭沫若的锅，不是这个世界波的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发错了。 你刚才怎么这么像说绕口令的感觉？ 因为我每次说到锅的时候都要绕一下，我想说东郭先生，但你告诉我是要说郭沫若，反正就那个锅啦，就是足球锅啊。嗯，大家可以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取一段炸裂的小字评。 嗯，但是我刚才看到 James 水说哈，熬夜修高压锅的有没有读一份了吧？你要修我吗？ 你是高压锅吗？ 修高压锅。 他是修真正的高压锅啊。 好吧好吧，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哎，这个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我觉得熬夜修高压锅的这个真的是赢了。你别告诉我你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即使做这个工作也不应该熬夜修吧。 熬夜修吧，这有多少高压锅让你修啊。 非洲之旅也说，刚到北京那会儿啊，为了回四川接我媳妇儿，新手司机啊，开了3天2夜的车。 佩服佩服、 啊、但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就疲劳驾驶，就是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每到4到5个小时的时候就一定要强制的去服务区休息的。 浮游之语这个答案呢，实际上跟刚才那条答案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这3天2夜呢，基本是一直在跟媳妇儿保电话粥，所以呢，就是 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 哦，又犯了个错误。 你看，你看，人家是没有的。还有刚刚曾几何时说自己会熬夜给儿子做手工啊，我说这妈妈好棒啊。 嗯。 然后他默默的说：“静瑜，我想说我是爸爸。”爸爸就更应该点赞了，真的是感人。你想，爸爸会熬夜给儿子做手工啊？ 别往回撇了，你就觉得第一反应就是人家就是一妈妈，对吧？哈。 大家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我们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着你的答案。 嗯。 接下来来为大家回顾一下最近的这个电影市场，好像真的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嗯，也是特别炸裂的，就是只有一部，那就是一个大恐龙哈、啊，沉寂了近1个月的中国电影市场呢，终于迎来了能够横扫荧幕的大恐龙们。观众们被压抑很久的对视效大片的渴望一下被释放了。端午节小长假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的《侏罗纪世界二》，一共呢是收获了将近9亿元的分账的票房。放在好莱坞的大片这样一个维度当中，这个它的号召力呢也是仅次于《速度与激情》以及《变形金刚》，能够领跑整个10亿到20亿的这样一个区间当中啊。 对，但是从口碑来看哈，因为是时隔20年翻拍《侏罗纪世界》了，那么这个新鲜感呢，真的也是远不如当年了。 我已经看了这部影片啊，确实我觉得人类在其中的这个角色呢，戏份很少，基本都是以恐龙为主啊，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恐龙出现为主啊。 但是最近感觉确实是很少走进电影院了，也期待着更多的影片，特别是国产影片可以冒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arris 和 Dua Lipa One Kiss。 强烈的 Kevin Harris 的风格啊，之前他跟水果姐 Katy Perry 合作的那一首 Fuse 也是非常有这样的感觉。那这一首，这一次换到了 Dua Lipa 这个相对来讲醇厚一点的女生，就会有不一样的 One Kiss 的感觉出来。 而且呢，这个 Dua Lipa 的这个自己的本身特质的这样一种风格呢，是淋漓尽致的显示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听听看 One Kiss， 跟他当年的那首 Roots 其实是非常非常 New Roots 是非常非常像的啊。 公主在睡着的时候只需要一个 kiss 就可以把她唤醒。那各位如果坚持熬夜不睡觉的话，王子也帮不了你啊。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啊？东东说呢，端午小长假跟大学宿舍的闺蜜聚了个会，天南海北六个人相聚在苏州，哎呀，真的好艰难啊！所以聊天就聊了一个晚上，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跟自己的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一起来叙旧，而且呢，叙旧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都不愿意睡去啊！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啊。糖豆他爸说，端午节呢，假期开车回去跟哥们儿聚会，下午下班开始走，凌晨三点到达，然后返程的时候呢是凌晨一点多到家。这一夜熬的，第二天上班就非常疲惫了哈。 对，大家可能就经常放假回来之后就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啊。刚刚 James 说自己熬夜去修高压锅，应该没有别人了吧？他说：“你不要低估一个吃货的决心啊！锅坏了没有办法熬排骨，所以我一定得连夜把它给修好。” 那我估计你半夜就把这排骨炖上了，第二天早晨应该家里就香气四溢了哈。 这作为经常做音乐早餐的静瑜，告诉你说早上吃排骨有点横啊。 是，天佑雪说要知道一个精气神十足的熊孩子能让父母崩溃，也就是说这就是他熬夜的理由了哈。 理解理解。今天好多的宝爸宝妈都来告诉我们了哈，也要向沃克道歉，他说足球镜，俺是爸爸不是妈妈。现在真的要给各位爸爸们点个赞，因为传统印象当中觉得这都不应该是爸爸做的一些事情。 那传统意义上来说，修高压锅好像是爸爸做的事情啊。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詹姆斯肯定是一位男士啊。 对啊，万一詹姆斯是一位女士呢，这也说不准。哎，好了好了，开玩笑了啊。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足球锅三个字，看一看我给大家带来这段炸裂的表演。 对，但足球锅的锅不是高压锅的锅啊，是郭沫若的锅。足球锅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很多朋友也说，确实是因为睡不着，躺在那边去失眠。但是呢，今年的七月将会在洛杉矶举办两场睡着听的音乐会，就是要让你睡着。 哎呦，这太好了啊！这个作曲家 Max Richter 将在今年的七月份在洛杉矶呢举办两场睡着听的音乐会，演出场地当中呢会放上床，观众得躺在床上听一晚上音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轻微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芒。 到了8点钟了，昨天晚上有没有熬夜看球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会熬夜做什么。那我们8点钟的时刻来集中的为很大一批的球迷朋友们服务一下。 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送出的是我们全新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世界杯清晨快报。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这个小组赛的时刻啊，每天晚上都有3场比赛可以看，真的是好幸福。可是呢，我觉得8点钟应该是大家关注比较多一些的吧，所以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我们从凌晨2点的这场先帮大家盘点起来。 好嘞， 今天凌晨2点钟，2018俄罗斯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圣彼得堡体育场展开了较量，东道主俄罗斯迎战埃及队。上半场呢，比赛双方都没有建树，而一边再战，法蒂是自摆乌龙，让俄罗斯取得了领先。切利舍夫和98连入2球，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而最终呢，埃及的萨拉赫是点射扳回了一城，挽回了一点点颜面。最终全场战罢，俄罗斯以3-1力克埃及，收获了小组的2连胜。那这一战之后呢，俄罗斯也是2战全胜，积6分，晋级形势大好啊。可是埃及呢，2战皆末没有能够获得积分，也是濒临出局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23点整，俄罗斯世界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在斯巴达克体育场来打响。 F 组的波兰队是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的盖伊射门造成了西奥内克自摆乌龙，而下半场的尼昂利用对手的失误推射空门再进一球。中场前呢，克里霍维亚克为波兰扳回一城。最终的塞内加尔是2-1战胜了波兰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首场胜利，非常不错啊。 昨天晚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应该就是早前的8点钟的这场比赛了，因为这也是我们有亚洲球队出战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H 组哥伦比亚对阵日本队的比赛。那么上半场呢，日本队的明星球员香川真司是射门导致桑切斯禁区内手球吃到了红点套餐啊，并且他亲自点射领先。半场结束之前呢，金特罗任意球直接破门扳平了比分，大家也是悬着一颗心。下半场呢 ，J 罗替补登场，而本田圭佑助大破永野头球破门，最终比赛结束，日本是以2-1战胜了哥伦比亚。这场比赛也让日本全国都得到了一个非常振奋的心情，同时呢也是逆转了亚洲球队在这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的一个颓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次世界杯昨天晚上8点钟央视的足球解说员曾凯，来请他给我们解读一下。 静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足球评论员曾凯。 对，在昨天的晚上呢，哥伦比亚和日本的这场球赛呢，相信这不光是国内球迷，可能亚洲的球迷都会关注。为什么？因为在上届世界杯当中呢，哥伦比亚自己是4-1战胜了日本，而上届比赛当中呢，亚洲球队这个成绩让大家是觉得很失望。而本届的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包括像沙特这输了一个大比分，包括像澳大利亚也输球了，伊朗虽然拿下，但是是对手一个乌龙的绝杀，韩国也输了，而今天日本队上来以后就获得一个梦幻开局，最后被对手扳平的情况下还可以把牙关咬到最后获得胜利，这不光是对于他们来讲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哥伦比亚战胜南美洲的球队，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开门红，也是对于亚洲球队的表现当然会有更多期待吧。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的那粒点球那粒红牌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速的这个红牌，所以一上来呢就打破了比赛的一个均势，大家会觉得这场面会被一边倒，但是最后发现个人能力很强的哥伦比亚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让大家觉得他们少打一人，所以整体的今天这场比赛技战术的含量非常高。那么再有一点呢，是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上来之后，先是属于把自己的优势兵力夸德拉多给换下一把刀，换上一面盾牌，就上了这个后腰巴里奥斯，把窟窿先堵住了以后，哎，自己再用这个药呢慢慢的补身子。所以这是哥伦比亚队在上半场比赛能够把比分扳平，在场面上还一度主动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少打一人，更何况打的又是面对的又是这么能跑的日本队，所以到了下半场比赛，哥伦比亚的体能上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后内力角球的丢球也不奇怪。在这边呢，其实今天应该来讲，哥伦比亚的阵中后卫23号达文松桑切斯没发挥好，第一个球的这个丢球跟他有关，因为日本队反击的时候呢，他是出现了一个头球的冒顶，然后到了中间不得不让队友卡洛斯桑切斯来给他背锅，一张红牌下去了。那么再一点，就阿里亚斯球队的右边后卫在那次角球防守当中盯人是出现了漏洞。不管怎么讲，日本队是利用好了自己的一个传跑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利用好对方做了不是那么好的细节，所以这次冷门他们是战胜了哥伦比亚，但是其实从过程来看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冷静思考一下。哎，日本队这些年来就是他在足球上面一个稳扎稳打，但是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可以去期待强队们的表现的。第一轮的小组赛马上就打完了，已经打完了，应该说是第二轮开始，强队会不会回暖呢？继续看吧。 好的，非常感谢曾侃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啊，非常辛苦，可以听到那边的风雨声也是挺大的。 对， 而且他马上就要奔赴叶卡捷琳堡来准备21号法国对于秘鲁的这一场比赛的解说了。 嗯，曾侃呢，这个昨天呢，确实也是贡献了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给力的这种梗啊，像昨天那个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法尔考已经带球越过了山丘，却发现前方无人等候哈、充分的说明一个球队的这种支持跟配合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嗯，在我们整个的世界杯期间呢，咱因为是有联动晚间的娱乐最王牌也会为大家送上晚睡早起世界杯，同样呢我们也会举办线下的活动来陪伴大家一起看球。那今天呢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今天我们的通关题目，来看看哪位幸运的朋友会被我们直送到晚间去抢抢他们王牌盛宴的红包福利。 是，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是五月天和 OK 合唱团带来的《由我们主宰》。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你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啊！ 哎， 这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文版的主题曲。 来听听看。 期待一场出赛，期待一次未来，人生总在期待。Yeah.

happines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 到底是哪一位球迷会代表我们早安音乐秀去上娱乐最王牌赢他们王牌盛宴的钱呢？ 是 冠叶敏说啊，一定要挑个厉害的真球迷去老白他们那儿拿钱。 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球迷不妨一会儿告诉我们你这个到底有多厉害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答案加上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答案以及北京地区的号码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 是， 我们确保你的这个能力非常突出啊。 嗯，我们的问题是呢，昨天晚上啊这场比赛过后呢，哪一支球队表现突出，两战全胜积六分啊，出现形势大好。 嗯， 可以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不能说的这么直白，就直接去老白那里去拿钱呢。我们去晚间娱乐最王牌来跟他们进行友好的交流切磋。 嗯，参与 PK 了哈，看看能不能在他们那边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反正上次呢，我去那边玩的还挺开心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确保你今天下午有时间的话，就参与到我们刚才的互动当中啊。 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刚刚是跟大家一起回顾了昨天晚上这精彩的3场比赛。那么大家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等了4年之后，这一届世界杯有点不一样哦。 嗯，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不同，大家应该也想必知道了，因为你看开场就知道，在双方列队的时候呢，忽然会有一个镜头给到一个坐在一个工作室当中的好几个裁判员哈，他们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呢，实际上呢是在看着视频的画面，他们就是这一次非常突出的 VAR 视频辅助裁判的这样一个功能了啊。 嗯，那这一次呢，比如说好多的冤假错案啊，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发生了。 对， 而且即使当时判错了的话，之后通过调取这个视频技术，也有改判的一个现象。在这次小组赛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像上次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乌龙球啊， 对。 嗯，那场上的球员呢，因为有了这一项技术，踢得更加放心了，场外的观众其实也看得更舒心了。 嗯， 因为这一次世界杯呢是以超高清晰度加高动态范围成像转播了全部的64场比赛。嗯，所以在家里看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更高清的画质。 是，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老球迷会说，比如说这个遗憾也是足球当中的一部分，对吧？比如说就出现了之前的这种上帝之手，以及呢英德大战当中兰帕德的门线冤案，那个球真的是已经弹进门里1米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旋转把它弹了出去，当时主裁判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啊，所以现在呢这届世界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当然有些球迷可能会说，怎么老打断我们的这个视角，或者老打断我们的视线，但是我觉得规则和公平在这个时刻显得就更加重要一点哈。 对，因为摄像机是分布在球场的各个角度的，所以呢比赛当中呢每个画面都会被高质量的记录下来，这些球员们呢就像在砧板上跳舞的孩子被大家注视着。来听徐飞的这首歌《砧板上跳舞的孩子》。 和的尽头，还以为到了。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8点26分，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昨天大家在观看这三场比赛的时候，应该也被俄罗斯这次世界杯萌萌的吉祥物吸引到了啊。它这个名字呢特别有意思，其实就是俄罗斯的第一个前苏联啊第一个人造卫星的名字。 是，名字叫做 Ted Star 啊。 不，这是球，这是球的名字啊。球的名字叫 Ted Star。 对，那吉祥物叫什么？ 叫 Sparlik。 啊 ，Sparlik 啊。OK 啊。 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会发现俄罗斯把这次世界杯和他们的这个太空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说吉祥物的名字哈，叫做就是这个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么踢的这颗球呢也是上过太空的球。 就是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太空当中是转了一圈的，然后才回到人间跟大家一起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当中的。但这次呢，就刚才我说到的叫做 Telus Star 的这个智能足球呢，最大的亮点在于在球内是嵌入了 NFC 的芯片，而这也是世界杯比赛当中第一次被引入的技术。那简单的互动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包括它运行的轨道呀，数据分析当中都在其中，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门线技术这次这么管用嘛，对不对啊？ 对啊，你想想在球员脚底下来奔跑的这颗球啊，它居然也是有一些智能的能量在的，并且它可以跟智能手机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比如说获取它的一些信息啊，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小游戏挑战等等，都还挺好玩的。 那当然呢，这个裁判员手上呢戴的这款手表当中呢也是一款智能手表啊，这款智能手表特别厉害啊，1秒钟当中就能收到进球的这样一个提醒。当然呢这个售价也是非常不菲，约合人民币是3万多元。如果你有钱的话也可以买一个特别定制版本，但是不好意思不能够跟进球联合起来。 这也算是这一次世界杯的黑科技了啊。今天先跟大家盘点到这里，明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这次世界杯当中还有哪些黑科技可以关注。今天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和大家来聊一聊你为什么而熬夜，把答案发送过来给我们吧。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0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中信银行父亲节特供大额存单月月薪上线了，门槛降至20万，一次存本按月付薪，安全更灵活。存入100万，连续3年，每月可得3437元。中信月月薪，给您和家人一份安稳的守护。详询中信银行955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向我的态度，粉丝咆哮我的态度，粉丝咆哮我的态度。什么态度难相处，只会用最轻化心放下，什么不跟着人麻木，吃土糊涂大呼，小心帮助吃老虎。 OK 蓬松你的礼物，现在开始倒数，让你幸福口呼、yeah. 不相信不需要道听途说、yeah. 真人秀那些真那些胡说、yeah. 装可怜扮无辜、yeah. 有人拍手是观众也是凶手、yeah. 不相信不需要道听途说、yeah. 真人秀那些真那些胡说、yeah. 装可怜扮无辜、yeah. 有人拍手是观众也是凶手。 够了，像是你在我身边下的毒，可是粉丝咆哮我的态度，粉丝咆哮我的态度，粉丝咆哮我的态度，粉丝咆哮我的态度。 记住我一度不悔，小心用规则逼着我下跪，把我击碎往下坠，我还可以重新起飞。现在你该烦恼如何下笔， Love me or hate me， 两种色彩相拥到底总是呈现这问题。谢你 别让爱褪色，比碎更饥渴，时时而会只是一线之隔， 来小猪罗志祥够了，开启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欢迎回来，狗狗别够啊，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呢。最近啊，小猪罗志祥是在这个创造101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担任导师。那这些女孩们呢也非常辛苦，因为一次公演接着一次公演，其实留给他们练习的时间非常少，所以几乎都是熬夜在刷啊，练习舞蹈啊，练习音乐啊等等的。 对， 所以呢也是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呢？刚刚有朋友说像爆米花啊，第二天要考试，紧张的睡不着，但考完之后我会睡一白天。 但这也不太好啊，这个我特别佩服这种可以拆分来睡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可以24小时不睡觉，然后有的时候能够一睡24个小时、啊、 能攒起来，什么就 对， 就吃饭跟睡觉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攒起来的，就还是大家需要规律一下，但有些没办法。你像101女孩们是为了自己的梦想，那像军哥呢也提到说为了工作啊，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说的，忽然我现在有一种非常、 哦、一把一行辛酸泪哦， 对、啊、卖炭翁的感觉。其实还好，就是我们特别开心每天早晨跟大家一起相聚在上班路上，还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哈。 还有一些呢是因为自制力的原因，比如 Gloria Zhang 他说捧得了一本好书，看着看着天就亮了，真的是没办法啊。 我当年看金庸的小说的时候这种感觉哈。 还有现在很多朋友刷剧，像 Jaden 王世子说，哎呀，就本来想看一会儿小说，但是剧情高潮一波接一波，真的停不下来，就脑子里老是想着，就根本睡不着，结果就是再看点再看点天就亮了。 是天亮了之后呢还是非常兴奋，在想着刚才的剧情，说明你看的是一本好书啊。哈明呢说追剧啊，基本的是凌晨1-2点一直提醒自己必须睡，还是想继续看，因为下集预告总是非常精彩，这说明这部电视剧这个钩子下的也非常到位啊。 现在除了剧集这么做哈，综艺节目也都开始走这个路数了，比如说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创造101最新一期节目当中先放出预告，黄渤来了，那你必须要看一下啊。再看到呢这些女孩们跟自己家人的这种甜蜜的互动啊，你也会觉得说蛮引人入胜的。不过呢对于这档节目当中，你一定对那个胖胖的可爱女孩高秋子有一些印象， 是 她可能在创造101当中显得独树一帜，但是如果来到日本这家新成立的娱乐公司当中，你觉得她应该算最瘦的吧。 是高秋子的外号叫胖虎，但是如果呢她的这个外号放到下面这支偶像团体当中呢，她就一点都不算胖虎，她可能就变成静香了哈。大天使五人团，这是日本娱乐公司最近出道的一支与众不同的女子偶像， 项团体，他们五个人呢一顿能够吃掉16碗面，平均体重是160斤，加起来是430公斤。 又为什么要叫大天使团啊？经纪公司给他们就定出的人设，因为太过于肥胖，从天界坠落下来的天使。那为了能够重返天界呢，要不停的唱歌跳舞。那五个人啊，现在是有418公斤，要瘦到269公斤才能做回天使。所以其实是一个养成的过程，算是偶像团体减肥真人秀吧。 是，你想269公斤，五个人，平均每个人大概是50多公斤，就要瘦到100斤出头的样子才 OK 哈。所以呢，这个减肥团呢，4月末是418公斤，等到推出第一支 MV 的时候，总重量已经变成了430公斤。不过看多了纤瘦的女团呢，有这么一个大胆吃喝不顾体重的团体，粉丝估计也觉得他们有点莫名的奇妙的可爱的感觉了哈。 这就像高秋子在101当中的存在啊，看到了这么多长腿漂亮的小姐姐，突然有她一个视痴如命的姑娘，我要 pink 你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导师胡彦斌为这些女孩们量身打造的，来自孟美岐、高秋子、徐梦洁和李子婷战队，我就是这种女孩。 活泼可爱，古灵精怪，调皮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快的慢的吵的闹的要的混的，各种调调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猜不到的太投入的太荒唐的，各种游戏的不适合，简单是我的选择。叫我学乖，我只想要使坏，世界这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我只是这种女孩，我都看不见这我想要的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放的方向，哪里更适合飞翔，飞过山川和海洋，越过大楼和飞翔，和大多数不一样，讨厌世俗的眼光，我就是这种女孩。古灵精怪，调皮直率，各种风格都不是我，我有我的本色，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都不适合你，不懂我的选择，快的慢的吵的闹的要的混的，各种调调都不适合，唱一首我自己的歌，太复杂的太投入的太荒唐的，各种游戏都不适合，简单是我的最棒。叫我学乖，我却想要学坏，世界这么精彩，做自己的主宰，我就是这种女孩，外表看得倔强，我善良的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风的方向，哪里更适合飞翔，飞过山川和海洋，越过骄傲和悲伤，和大多数不一样，讨厌世俗的眼光，我就是这种女孩， 孤独尽管跳不起手，各种风格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琳琅满目，各种款式快的慢的吵的闹的要的滚的，各种调调太复杂的太投入的太荒唐的，不是我现在是我的主色， 我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外表看得倔强，善良的人歌唱，我就是这种女孩，喜欢你风的方向，哪里更适合飞翔，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我就是这种女孩。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Daddy Boy, Let's Dance。之前呢，我们每次在抖音当中哈，都会奉上一段舞蹈。之前呢，大家可以发送静玉，我跟郭鹏，我可以看到我们的 dance 的场景。 是。 那么来到世界杯啊，郭鹏是率先开出一球，打出了这个足球锅。大家可以发送这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到这段炸裂的小视频。 率先开出一球，没想到你是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 你头顶上是有一个悬浮物的呀。 是。 那更多的我就不剧透了啊，还没有看到这段小视频。刚开车出门的各位可以发送。足球锅，这个锅是郭沫若的锅啊，可以看到这段视频了。 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足球锅这三个字呢，找到这段视频，我觉得这段视频当中呢，包含了很多元素了，比如说自己露脸的元素呀，比如说足球的元素呀，比如说这个反转的元素呀，等等等等。 是， 在15秒当中呢，就是惊险刺激，就是精彩纷呈吧。可以这么说了，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已经看过的一位朋友哈 ，Sunny 说时间可以倒转吗？我想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一些人，我感谢你们，让我越挫越勇，知道吗？啊， 今天早安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会为了什么而熬夜啊？特洛伊说啊，以前是因为经常健身嘛，下午训练完晚上累得倒头就睡，那现在反过来了，训练完晚上兴奋的睡不着， 特洛伊 可能有点过量。 对，特洛伊你都已经是健将级运动员了，现在还能训练到兴奋，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变成健将了，你知道吧，就特别爱 训练。健将级运动员这个标准可爱心。当然今天还有好多的宝爸宝妈说是因为被小宝宝啊这个折腾的，比如说像鱼儿宝贝，他说哎呀，我的闺女真的是个睡渣，我又听说过学渣，第一次听说过睡渣，睡渣闺女啊， 太逗了这个话。 现在1岁2个月，从出生的时候晚上就睡不好，就各种原因都赶一块儿了。那唯一庆幸的是，因为我这个睡渣闺女，所以我不用减肥就回到了孕前体重了。 鱼儿宝贝，我给你出个建议啊，你不妨的把这种熬夜经历跟前面看小说兴奋的睡不着的人联系起来，就是一边看小说一边关注着自己的睡渣闺女，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完全结合起来了啊。 孩子还是要呵护啊，认真看，你不能看小说一边看孩子。 哎，你昨天看到那条视频了吗？有一个宝爸在监控自己孩子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呢，他就面前放了一个大电视，然后手边放了个 iPad。 我当时想 iPad 干嘛用呢？大电视当然就看足球了嘛。你看 iPad 那边是对着 监视孩子， 监视一张孩子睡觉的脸，然后另外一个手机放在孩子对面的， 苦了老爸了也是哈。但是像云峰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确实熬夜是常事儿。他说啊，我就是那个熬了十多年夜的医生啊，主要是因为熬完夜第二天还要再来工作半天，感觉走路都是飘忽的。 这个我觉得确实不太好，已经熬了一夜了，第二天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体力了啊！但是还是要向我们的可爱的医务工作者来致敬了啊！ 如果大家第二天有繁重的工作呢，前一天尽量就不要熬夜看球了，因为静玉跟郭鹏也会在世界杯当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赛况，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一手的新鲜资讯。 对，如果你第一天晚上没有时间去看球的话，不要着急，第二天只要 七点到九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想知道的这儿都有哈。 而且呢，我们早晚联动晚睡早起世界杯，今天也要 pink 一位听众到晚间的娱乐最王牌的王牌盛宴当中去抢抢他们今天已经累积到一定数额的奖金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设置的这个话题呢，来问问大家，在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哪一个球队是两战全胜积六分出现形势大好？没错，仲秋提到了啊，就是战斗民族东道主俄罗斯队啊，两场啊积六分非常的厉害。手机尾号是7272，来恭喜仲秋，今天晚上5点到7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来把我们早安音乐秀搬下这一城，去他们的王牌盛宴当中抢福利了。 是的，今天晚上呢就看你了啊，仲秋，非常感谢这个仲秋的参与，也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能够非常活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早晚联动，让我们一起晚睡早起看世界杯啊。 嗯，那明天开始就是夏至节气了，北京即将进入盛夏的时节，白天紫外线很强，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气温上升啊，所以会增加这个开启空调的时间，那么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要注意室内温差比较大，会引起热伤风和空调病等等。 是，所以呢温度最好定在26度左右。另外呢，消暑的盛夏呢，吃一些蔬菜瓜果和稀粥，少吃一点油腻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晚上呢就不要撸串了，喝喝茶或者是这个喝点稀粥也不错哈。 嗯，早晚要多给居室通风一下，也希望可以吹来一股清凉的风。这是来自 Fain and Sun 带来的一首清凉的风，作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是静瑜。 okay, 我是郭萌， 接下来是北京音乐广播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各位。 Hello 夏天， Goodbye 冬天，交替着我们的故事，看见阳光遇上你脸，不在乎会走到多远。疯狂的日子，绚烂的冒险考验，温度的改变来表现每一次想念。 Hey my friend， 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静静的夏天 ，Goodbye 冬天，交替着我们的故事。看见阳光遇上你脸，不在乎会走到多远。疯狂的日子，绚烂的冒险考验，温度的改变。Hey my friend， 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听见了海浪的誓言，晴朗的风筝在心念，在这首花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缘分让我们变成了圈圈。 Hey my friend， 温暖的冬天，忙里面被加热了天。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点30分，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